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是节目主持人朱文。咁今日咧就系全新一季嘅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啦，咁就好高兴咧又可以同各位观众见面啦。咁全新一季咧，我哋都会继续用呢个轻松清谈嘅方式咧，同大家倾下哲学偈嘅。咁新一季咁当然有啲新嘅突破，咁我哋其中一个最大嘅突破咧就系我哋有新嘅女主持人，系啦，咁就系中文大学嘅硕士生，就系硕士生阿凤，咁希望佢带 叫 阿凤得噶啦， 叫阿凤得噶啦，就带嚟一啲新嘅观点俾我哋。 我哋俾人话咗，我哋好多季冇女主持，我哋今次终于有 零的突破，所以系好重要嘅突破嚟嘅，系新一季。咁另外两位今集嘅主持就系、是、大家都见过好多次，我就唔多讲。啊！依個係阿全，呢個係 Roger。咁阿全，新一季第一集，我哋傾咩啊？ 我唔直接答你，我用片答你，交俾外景嘅同事 去片。 今日哲學有偈傾衝出廠房， 嚟拍街坊。我哋係哲學有偈傾啊，就想問你咧，如果話要諗起西方哲學，你會唔會諗起邊啲哲學家嘅？ 哎呀，我上個堂學過，唔記得咗名添。Aristotle，sorry， 唔系好熟呢方面嘅嘢话。 如果祖师爷好似系亚里士多德，唔系喎，系柏拉图， 系柏拉图， 柏拉图啦， 柏拉图， 柏拉图啦，柏拉图自己有冇师傅啊？ 苏格拉底。 To me, he's the father of ancient philosophy。 他会去问，不断的去问问题啊，然后就算有一个东西在还没有用逻辑的方法去证明是对的之前，他都不会去。他会去不断去挑战他， 最后被刺毒。 他选择去死，rather than 逃亡。 你有冇听过咩哲学啊？ 唔知喎、 啊。唔知喎、啊，你有冇听过一个人叫苏格拉底啊？ 好，咁我哋睇完段片喎，咁 阿峰细个原来系咁啊，踩低 细个靓啲。 唔系咁惊啊，全系好正常。 系哲学有问题定系嗰个主持有问题咧？ 我谂系主持啊，好明显啦， 好明显啦，有样睇啦， 系啊，扎个咁嘅头喺度吓亲人，人哋踩紧单车噶嘛， 系。咁我哋讲咩今日？ 我哋今日好明显就系讲苏格拉底嘅，其实。咁喺段片度，我谂有睇到两样嘢啦。第一样就系、是、啲人成日讲柏拉图啦，即系除咗苏格拉底个名，段片成日提到柏拉图嘅。咁係因為可能柏拉圖同蘇格拉底就好密切嘅關係，咁之後可能會再解釋啦。第二樣嘢就係點解啲人諗起西方哲學就會諗到蘇格拉底呢，甚至有人話佢係頭先啦 ，father of ancient philosophy 咁樣。咁呢個講法究竟係恰唔恰當呢，或者佢哲學史嘅地位上面有咩咁特別呢？咁不如 Roger 同我哋解釋下先。 咁首先我哋請我哋嘅特別嘉賓出嚟先啦。今日 我哋仲有個特別嘉賓，唔記得請佢出嚟。 好重要啊！呢個特別 請呢個特別嘉賓出嚟啦。 哇！不過因為佢比較忙咧，今日淨係個頭部可以嚟到。 同埋佢把聲有啲問題，講唔到嘢嘅。 係我哋代言， 我哋代佢講。 咁亦都。同佢本人喺歷史嘅記載一樣嘅，其實佢本身就唔寫嘢嘅。咁我哋通常認識蘇格拉底就係透過以前啲人嘅著作，尤其是柏拉圖啦。咁柏拉圖寫嘅著作主要都係一啲對話錄，就以蘇格拉底作為主角，就同好多唔同嘅人去討論好多關於美德嘅問題，咩叫公義啊、友誼啊、勇敢啊咁樣。咁啊一路傾傾傾咁樣，咁啊。不過一般我哋會啲學者啊就會將柏拉圖嘅對話分做唔同嘅時期啦。咁通常嘅睇法就係佢早期嘅一啲對話錄咧，裏邊嘅蘇格拉底講嘅嘢就比較反映翻蘇格拉底本人嘅諗法， 真係佢嘅諗法。 係啦，真係佢諗法。咁好多時就係不斷去同人哋挑機啊，去批評人哋啊， 但 係 自己傾下偈， 係啊，傾下偈，但係自己又冇乜立場嘅，即係好明確嘅立場。咁後來一啲嘅著作裏邊嘅蘇格拉底，其實好多人就認為已經唔係蘇格拉底本人嘅諗法啦，即係佢係柏拉圖借師傅把口嚟講自己嘅嘢嘅啫。咁啊，其中早期對話錄裏面一篇好重要嘅就叫做 apology 啦、啊，叫答辯錄啦，有時唔係道歉喎， 千祈 唔係道歉，我哋唔好道歉，冇錯。 蘇格拉底唔道歉嘅，係啦。 咁啊，蘇格拉底個地位，咁頭先好似有啲受訪者就話古代哲學之父，咁、通常我哋話哲學之父係一個叫泰利斯嘅人就再早啲嘅，咁、但係蘇格拉底當然都有佢好特別嘅地位啦。不過一般我哋會認為佢係雖然佢唔係第一位哲學家。但係佢係第一個將哲學嘅思考呢個活動咧，即係將個焦點放喺同人類生活有關嘅一啲問題上。好多時候我哋會話佢係譬如一個叫所謂道德哲學家咧，就以佢作為第一人啦咁樣 咁而佢亦都對柏拉圖係一個好重要嘅家人都知啦，頭先都有提過佢師傅咁樣，柏拉圖是我所謂師傅，其實就唔係正式師唔師傅嘅，而佢柏拉圖係蘇格拉底嘅追隨者咧，我哋可以話，咁啊受佢好大影響，其中影響佢最大嘅一件事就係、是，我哋不如睇一幅圖先啦，就係、是、呢件事啦。 系啦，就系呢幅画，名画。 咩事咧？佢 哲学系嘅人都会见过呢幅画嘅，系咯。咁呢幅画系、 或者我讲下啦。咁其实呢幅画咧就系讲紧苏格拉底临死前咧，咁啊饮毒酒。咁你见到其实佢身边咧，即系有一个人举起只手指嗰个就苏格拉底啦。而佢身边咧，其实嗰啲就有啲弟子啊、朋友啊、追随者啊。咁、其实佢你见到佢哋就个个都呼天抢地喊晒口咁样嘅。但蘇格拉底自己咧就毫不畏懼嘅，咁你見到其實拎住個杯咧就係毒酒嚟，咁你見到咧床頭有個人好得意喎，就喺度沉思緊啦。其實嗰個咧就是柏拉圖嚟， 其實應該係床尾嚟嘅，我估、那個。 床尾啊， 床頭床尾分唔到嘅， 睇下邊邊打交嘅啫， 即係床尾嗰個左邊嗰、那個係啦。 咁其實正常咧，即係柏拉圖應該就唔喺呢幅畫，佢冇經歷過呢件事嘅。咁但係個畫家就好有心思咁樣特登安排佢哋係畫埋佢喺度啦，就因為其實啱啱都講過啦，佢哋兩者嘅關係好密切啦。咁同埋其實補充翻啱啱即係蘇格拉底個地位，就啱啱我哋會見到就係例如喺段片入面咧，好多人都會話即係咯，一講起哲學就會講起柏拉圖，講起蘇格拉底，即係一嚟就因為佢哋兩者關係超級密切，二嚟就係、是。我哋見到咧，其實蘇格拉底嗰個特別嘅支柱咧，就係、是、即係我補充翻 Roger 講嘅嘢，就係、是、例如後之後嘅一個哲學家西塞羅咧，咁佢就會話蘇格拉底將哲學咧由天上面帶翻嚟人間啊。咁、其實就係點解咧？就係、是、蘇格拉底之前嘅哲學家咧，比較多關心就係例如呢個宇宙點樣生成啊，萬物點樣嚟啊，就係、是、例如由呢地水火風呢啲元素變出嚟嘅。咁、但係蘇格拉底咧就唔。只關心呢啲嘢，佢仲會關心嚟係咯人嘅道德啊，咩美德啊、公義啊，咁所以就會變相將我哋嘅 focus 集中喺人度。咁當然即係呢個劃分都未必完全準確，因為其實可能以前嘅哲學家都有關心呢啲東西嘅。咁、但係至少蘇格拉底會特別明顯啊、 但一般會話前蘇格拉底嘅哲學家係啲自然嘅哲學家，即係 natural philosopher 研究個自然世界係點樣嚟啊，所以形上學嘅一啲問題。但係蘇格拉底就比較關心我哋在地啲嘅貼地啲嘅一啲問題。 係佢問翻啲就係同普遍大眾生活 關心或者有關聯 有關聯多啲，即係你問咩係公義啊、勇氣咁樣嘅。咁其實除咗內容上嘅唔同咧，佢同以前嗰啲哲學家咧。喺個態度上都唔同嘅，咁因為咧以前嘅即係前蘇格拉底嘅哲學家咧，佢哋好多時咧係宣稱自己咧係啲知識嘅權威嘅，咁就例如巴門尼德咁樣，佢就話咧其實哲學家係啲咩人咧，就係佢係喺神嗰度咧攞到真理嘅洞見嘅人嚟嘅，咁又例如Pythagoras 咁樣啦，咁佢嘅追隨者咧其實係叫 Pythagoras 咧係聖人嘅，咁其實由此可見咧就係、是。但是蘇格拉底在這方面就不同的態度，為什麼呢？因為他從來都不會宣稱自己就是知識的權威的，反而就說自己是很無知的，而且他、不是教人知識的，他是行周圍行行到街市到就跟你討論的、即是大家平起平坐、就有點不同。 所以可以總結，簡單總結就是主題上面不同同埋態度上面都唔同。咁頭先哥爵就提到，我哋今日想講 apology 呢篇文啦。咁呢篇文入面主要係講啲咩？講咗個咩故仔呢？同埋頭先見到幅畫又係飲毒酒嗰個蘇格拉底，有啲 點解會飲毒酒 咧？條片亦都有學生好聰明，係話刺死喎。咁究竟係發生啲咩事呢？阿鳳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下？ 咁就。咁我哋今日講 apology 啊嘛，咁 apology 係啲咩咧？就係、是、其實就係講緊蘇格拉底個審判嘅過程，同埋佢自己自辯講咗啲乜嘢嘅。咁我哋就可以問，點解佢俾人審判咧？咁就啱啱講到咧，佢就成日行落街市同人討論噶嘛。咁就發生咗咩事咧？ 我哋都有啲似嘅，愛茶餐廳咯，通常。 咁就發生咗咩事咧？咁就其實要追溯翻一開頭咧，咁佢就有個朋友啦，唔知係好朋友定壞朋友啦。 咁 就係啦，咁就去到德爾菲神殿，就問咗條神谕嘅，個神谕係咩咧？佢朋友就問神啊神，有冇人有智慧過蘇格拉底咧？咁、個神谕得出嚟嘅結果咧就話冇人有智慧過蘇格拉底嘅。咁、於是咧，蘇格拉底聽到呢個神谕之後咧，就覺得好奇怪嘅。咁點解咧？因為佢就諗。 我冇理由係最有智慧嗰、那個啊，因為我有好多嘢都唔識啦。咁、但係佢又諗，咁但係神又唔會講大話，唔會呃我哋噶嘛。咁所以佢就想驗證一下究竟呢條神語係講緊啲乜嘢，或者即係諗下呢條神語係 真定假？係 啊，真定假？ 但佢都信係真嘅，但係佢想檢驗一下 他，或者佢係諗如。個神係咪想叫我去揾啲聰明嘅人出嚟咧？咁、於是乎咧，佢就周圍去問啲人嘅問題，例如佢就去揾啲政治家，就問下公乜嘢係公義嘅問題啦。咁、又可能揾啲戰士咧，就問下勇氣嘅問題咁樣啦。咁於是乎喺呢個過程中咧，就得罪咗好多人，咁就積積埋埋。 咩會得罪人咧？問下人啫，問下都唔俾咩？ 咁少氣， 係咯，嚟曬好。 你啲人真係問中咗朱文， 咁你嘅體型係咁。 咁就點解會問到得罪人？大家都好少氣 咯。 咁就係因為啲人全部都答唔到呢啲問題嘅，咁但係佢哋又似乎係呢啲問題嘅權威專家。 譬如可能佢問啲政客，咁照計政治活動嚟講，最重要就係啊咩叫公義啦。咁你管得个成家要管得佢好好睇睇啊，公公正正咁啊，咁应该你要首先好了解公义系乜嘢，咁先可以管系嘛。咁、但系苏伟底就专系，因为其实佢都唔系恶意嘅，我估。 问下啫， 因为佢唔识啊嘛，佢想去验证啊。如果我佢即系神谕话我系最有智慧嘅，乜都知。咁而家有啲嘢我唔知啊，有啲人应该知噶嘛呢啲嘢，譬如公义，政客最清楚啦。咁咪同佢倾咯。 即係如果證明到佢真係知道，咪證明到有人聰明過我咯。咁、個神語咪錯咯。 咁只係流嘅啫。 咁就無論如何啦，總之就好多職員啦。咁就最終咧就俾人告咗上法庭嘅。咁就告佢兩條罪，第一條咧就係荼毒青年，第二條咧就係唔信城邦嘅神咁樣。 你荼毒青年呢句好熟喎， 熟啊！唔知邊度聽過？ 哲學 同荼毒青年係好有關， 好有關。 咁所以我估亦都有啲人話係有啲政治原因嘅，其實都即係呢兩個罪名係莫須有嘅啫。其實佢暗底裏係覺得佢係外國勢力斯巴達城邦派嚟嘅，有啲講法係咁啦。咁所以 apology 就係我哋今日嘅重點啦。apology 記住唔係道歉，即係而家英文係可以解道歉啦。但係蘇格拉正正咧就係、成篇咧都唔道歉嘅，反而係佢嘅自辯，就去解釋自己做緊嘅係有啲咩意義，同埋點解唔係犯咗嗰兩條罪。咁我哋下一節咧就正式進入蘇格拉底嘅哲學思想。好，翻翻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啊！咁首先第一件事就係我哋咧有件重大嘅事要宣布，就係、蘇格拉底咧都老噶啦，都攰噶啦，所以我哋恭請佢走先，走先，好， 走啦， 好，咁我哋就翻翻嚟，我哋繼續傾哲學偈，唔好理蘇格拉底啦。咁頭先就講到佢俾人審判啦，講 apology 啦。咁其實點解最尾蘇格拉底會俾人懲罰嘅咧？佢係兩條罪名。咁究竟佢自己最尾點樣睇嗰兩條罪名，同埋點樣睇一開始嗰個神語嘅咧？蘇格拉底自己。 佢最尾就係咧，好有趣喎！就係去揾曬最聰明嘅人問佢哋擅長嘅嘢啦。跟住佢 有冇揾你啊？咁 冇、哦，我嗰陣時未出世。 相逢， 如果唔係應該有機會， 有機會。 咁咧，佢揾曬最聰明嘅人問佢哋嘅嘢啦。跟住發現佢哋其實唔識嘅。咁佢知道咗一樣嘢就係、原來佢真係聰明過佢哋。點解咧？就係佢俾佢哋知多一樣嘢啊！佢知自己唔知啊，佢知自己無知啊、所以即係好吊鬼，居然聰明就係在於佢無知咯。咁亦都好悲慘嘅事咧，就係原來成個雅典最聰明嘅人都不過於此啫、都不過係一個無知嘅人啫。不過起碼佢知道自己無知。咁、所以佢發現咗原來呢個神語最終係真嘅咯、但係真得嚟又係好矛盾嘅、就係咁樣咯。 所以調翻轉講係嗰啲人既唔知道嗰啲美德係咩，亦都唔知道自己無知。即係蘇格拉底雖然都一樣嘅，都唔知嗰啲美德係咩嘅，覺得，但係起碼知多咗一樣嘢，就係自己無知，知道自己嘅界限。 同埋講多少少啊，就係你幾見到哲學家嗰個特質嘅，就係點解即係哲學家點解會問咁多哲學問題啊？呢個世界係啲乜嘢啊？美德係啲咩？就正正在於佢無知啊！即係如果你覺得自己有智慧咧，你唔會再問，你唔會再追求，你唔會再探索問點解。正正就係因為你覺得唔知我，所以我先要不斷探索，不斷同人討論。所以你見到蘇格拉底就係點解會俾人覺得佢荼毒青年啊？就係、因為佢係咁走去同人哋討論咯，係咁一齊追求真理咯，係咯。 同埋哲學家即係呢個字本身，即係英文 philosopher， 其實本身就係希臘文嗰度 菲洛就是爱咁样啦 ，Sophia 就是智慧，所以呢个亦都系苏格拉底好强调自己系一个哲学家呢个身份啦。即系爱智慧嘅意思就系、是，即系我仲有一种追求嘅心，即系爱智慧，即系未得到智慧咧。即系相对嗰个时期，其实仲有好多佢讨论嘅对手，除咗啲政客啊、诗人啊等等嗰啲咧，仲有一大批。其实如果你睇翻Plato 嘅对话录里边，真假都好啦，佢好多对话角色都系一啲叫 sophist， 所谓智者，即系拥有智慧的人或者辩士啦，我哋叫做，即系好擅长讲嘢嘅。咁一同嗰啲人倾偈嘅时候咧，就拗嚟拗去，跟住咩？咁好得意嘅一样嘢就系苏格拉底好强调自己唔系辩士嘅，我系爱智慧啫，我冇拥有智慧。但系咧，佢俾人告同读青少年嘅嗰单嘢咧，就系、是、好多人有个形象嘅心目中对苏格拉底，佢就系一个咩？死都拗翻生啊！颠倒是非黑白啊！嗰啲咁嘅人，正正就系一个辩士嘅咁嘅形象。 即所以先话佢教坏咗啲青少年，因为即系佢同人哋讨论嘅时候，啲僆仔学埋佢点样讨论，跟住就走去系咁挑人哋机啦。咁所以啲人就觉得哇，咁样唔掂喎，成个雅典咁样俾你搞法搞到立立乱，咁所以先告佢啦。 同埋就系好多时，即系你谂住倾下偈啫，有乜所谓咧？咁样系咪先？喂，但唔係㗎喎，因為佢拗嗰啲嘢就係、是、啊咩叫公義，人人都係咁樣諗㗎啦。而家俾佢問完之後死啦，原來唔係嗰樣嘢嚟㗎。咁點算呢？跟住以後我哋點做呢？咁樣。 個辯士嗰度想補充少少喎，就係、是、因為我記得 Apology 都有提到有人話佢收咗錢定唔知點樣啦，即係會屈佢咁樣啦。總之佢都係話啲辯士就好似有收錢開班授徒教人哋辯論咁樣。跟住佢就強調自己呢，嗱嗰啲超人嘅智慧收得錢咁勁勁到可以收錢教嘅呢，我就冇啦。所以我一路都唔敢收錢，因為我覺得我從來都冇好似嗰啲人咁呢、有超人嘅智慧。我有嘅所謂智慧就係無知囉， 就是、人類嘅智慧。 上網唔知開啲咩， 係咩網？冇講呢啲。 就因為佢唔係教人，所以佢就唔敢收錢。咁所以佢就唔敢收錢。 所以調翻轉講，佢都會話嗰啲人點解咁厚面皮，敢開班去收錢咧？覺得自己有超人嘅 智慧，真係 我都唔知點解。咁講翻蘇格拉底先，究竟點解佢一開始咁黑人憎咧？即係頭先又講咗少少，有冇再多少少？另一邊的人究竟怎樣描述他的一些記載， 我們就可以看看那個訴訟書上面究竟是怎樣說他的、這個就是蘇格拉底自己 round up 究竟人家怎樣說他，就訴訟就是這樣的。他說呢，蘇格拉底就是一個邪惡的人，他有著不安分的好奇心，擅自就研究一些天上和地底的事，就顛倒黑白，還有就肆意傳播他的邪說這樣。 咁即係有個邪教嘅教主嘅感覺咁啦，啲人覺得佢。咁最尾我諗大家都估到個結局，就係因為頭先都睇咗幅畫，又都睇咗條片，都知道最尾佢係輸咗㗎啦，即係個自辯係失敗嘅。咁究竟個判決大家點睇呢？ 不過可以交代一下嗰個判決嘅過程，因為即係當時嘅雅典係行一種民主制嘅，即係事務大小所有嘅公民呢都可以參與投票去決定究竟最後應該做啲乜？譬如啲政策啊，開唔開戰啊，甚至有人犯咗法，都係用呢種方式嘅。當然啦，所有公民要講清楚啦，就係唔包細路，唔包女人，唔包奴隸，係啦，即係成年男子嘅啫。好啦，咁都好民主噶啦。不過相對我哋而家，好啦，咁啊， 二千幾年前啦 ，我哋 落後，我哋進步嘅。 好啦，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如果有人犯法。通常個程序就係、是、啊有個原告啦，咁佢就會咁、那個被告就會帶上嚟，咁啊好多人圍埋一齊，就、那個原告就講出佢嘅罪狀，然後俾啲證據啦，當然，咁、那個被告可以選擇揾個人幫佢辯護嘅，揾個律師咁嘅嘢啦。嗰啲辯士好多就係律師啦，所以佢揾唔到律師啦。而且蘇格拉底份人就唔信其他人又中意講嘢，所以咧佢用第二個方法就係自辯啦。咁喺度自辯，咁最後大家講完雙方嘅立場啊、證據理由之後咧。最後有冇罪呢就由投票嚟決定嘅。咁啊即係少數服 從多數， 好民主嘅。咁如果冇罪就走得啦，有罪就會進入下一個階段，就要決定有咩刑罰啦。咁原告又會提一個刑罰，個被告又會還一個價咁樣啦，最後又係投票睇下點啦，即係個程序就係咁啦。好，所以點解佢會輸呢？你都大概諗到㗎啦。如果用投票對佢呢啲咁嘅人嚟講、就係佢點解會一開頭俾人捉上嚟呢、就得罪人多嘛。咁、所以去到嗰度照計都好不利嘅， 即咁好似預示咗有少少覺得講到就係可能個投票嘅方式令到嗰個判斷未必係最公義或者最正確， 即係當然呢個我哋陣間可以再討論啦。但係即係至少我哋見到就係，因為可以多數人我唔中意你，我咪投死你咁樣咯。咁但係我哋陣間可以再討論係咪真係唔公義嘅咧？呢個判 決或者都預示咗其實之後所謂佢嘅跟隨者柏拉圖係好出名係反民主制度嘅。呢、這個我估蘇格拉底之死對佢嘅影響都 有啲打擊， 好好大啦咁樣。咁同埋如果講開嗰個程序判決，我記得有個有趣嘅就係、是。你話會還價噶嘛？嗰、那個判咗有罪之後， 個、刑 佢好似有同嗰個原告討價還價，因為人哋就要求殺佢或者放逐佢，但係佢還翻個價係唔接受噶嘛？係 唔接受不特止啊！咁佢都話你我做咗咁多好嘢，你哋請我食飯啦咁。 唔係啊，佢其實佢係講話咧，如果你哋要罰我咧，其實你哋應該判我去一個。嗰陣時國營嘅老人院，咁嗰個老人院係啲乜嘢呢？就係佢專門係俾啲以前有啲好偉大事蹟嘅人咧，老咗可以喺嗰度安老嘅，咁就政府支出咁、哦、 即係榮譽嘅老人院。係 啊，咁話你哋罰我就你抌我去嗰間老人院， 掟我去半島酒店住埋下半世啦咁樣。 所以佢好串嘅，就係、是、有啲人話放逐佢得啦，唔使死。佢話如果你按公義判咧，就應該請我去嗰度、啊，而唔係放逐我咁樣。咁所以最尾 或者第二個佢提出嚟嘅選擇就係、是、咁，一係你哋罰我錢咯咁樣。咁但係其實佢提出呢個咧係因為佢唔覺得罰錢係一個懲罰嚟嘅，咁、所以你哋可以罰我錢。 同埋佢都冇錢啦， 佢都係揾人俾啫。 佢話柏拉圖佢啲追隨者可以幫佢俾嘅，你哋揾佢收啦咁樣。 所以柏拉圖其實雖然寫好多關於蘇格拉底做主角嘅對話錄，但係佢冇乜出過場嘅，少有嘅一次就喺呢度， 要俾錢 就都冇講對白嘅，就係蘇格拉底話柏拉圖會幫我。找數啦， 亦都冇應承會幫佢找嘅， 唔係應該冇找，因為 所以你見到好得意嘅就係佢好似一方面好謙卑咧，即係話自己無知啦。但另一方面佢又好鬼串喎，即係呢啲 道理上嘅傲氣咯，所以都有啲似哲學人嘅，即係你有時又覺得你好串，有陣時又好似好謙卑咁，同埋雖然謙卑嘅情況少啲嘅。 同埋我諗好得意一樣嘢就係照計喺呢個場合嗱，佢呢個叫。自辯啊嘛，照計辯護就係為咗令到自己脱罪甩身啊！如果就算有罪都判輕啲啦。佢講佢個策略上其實，或者從個結果上睇，呢、這個自辯就非常之失敗啦。當然，因為又有罪，仲要判到最重咁樣啦。從一般人眼光啦，至少係啊。 咁究竟大家覺得合唔合理咧？即係最尾判佢死啦。即係我哋睇作為一個讀哲學嘅人睇 apology，就會覺得好同情蘇格拉底，因為佢成個描述都有啲係企喺嗰邊講嘅。 係 咁 turn out 大家覺得點咧？即係認唔認同呢個判決咧？ 即係我不如我講下反面意見先。即係一般讀哲學嘅，梗係覺得佢冇問題啦。喂，佢做哲學啫嘛，其實只不過咪走嚟同大家傾下哲學偈咯。而我哋都會覺得呢啲嘢值得，需要被探討噶。即係我哋即係講緊一個城邦或者一個群體一齊生活，我哋就係追求緊一種所謂美好嘅生活啊嘛。但美好嘅生活係咩先？即係點為之美好先？呢樣嘢係需要探討噶嘛。又或者嚟點為之先係公義先？資源嘅分配應該點先？即係呢啲全部都需要探討噶嘛。咁但係。或者我哋調翻轉咁諗咧，就係、是，但其實如果當我哋一旦去探討咧，其實反而係動搖緊每一個人嘅諗法啊，然後會令到好唔穩定。即係你諗下，如果我咧攞把刀殺你咧，我只係傷害緊你一個人嘅。但如果我同成個城邦嘅人去討論，跟住然後去做唔同嘅思辨咧，我動搖緊嘅係你個心啊，你嘅。智慧啊， 成個價值觀， 成個價值觀啊，咁影響嘅唔只係你僅僅一個人喎，係可能講緊動搖你成個城邦，甚至會傳開去。咁我哋見到其實蘇格拉底最尾某程度成功咗啦，即係開創咗某一種思潮或者某一種思考嘅方式，影響咗好多人啦。所以你見到其實你話係咪失敗呢？似乎又唔完全係喎，所以你見到佢動搖嗰個力量其實好大嘅。 同埋最大鑊嘅就係你批評而家啲人接受開嘅價值觀，嗱佢哋嗰啲人就係根據呢套價值觀嚟生活嘅，嚟協調大家嘅活動咁樣啦。咁佢動搖咗啦，咁即係唔跟得啦，或者唔知自己跟緊啲乜啦。咁你俾套新嘅我咯。但最大鑊嘅就係冇啊嘛，即係蘇格拉底本人就冇自己一套好明確嘅所謂咩叫公義啊，咩叫啊勇敢啊嘅睇法嘅。 即係你博橋唔緊要，你最緊要俾橋。 你俾翻個稿我啊， 但係佢又冇。 即係你嘅意思係，其實某個意義上啲人懲罰蘇格拉底係合理嘅，因為其實我哋點解有陣時要懲罰一個人，所有罪名都係源於我哋。嗰、那個行為有機會動搖到我哋呢個 community 嘅團結或者保存，咁、其實點解殺人要懲罰？就因為佢破壞咗呢個 community 嘅 order 咁樣 個秩序。 咁所以其實蘇格拉底做嘅嘢，正正就係好有機會整到嗰個 community 冇咗嗰啲維護呢個 community 嘅 order 嘅一啲價值觀。佢又冇俾一套新嘅價值觀維繫翻成個雅典。佢做完嘅嘢就係搞到個個都覺得，哦，原來我哋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嘅。咁佢哋點樣繼續一？一齊 生活下去呢？咁样，咁我估呢个系其中一个点解嗰啲人咁想惩罚佢嘅理由。 即系所以你会见到，其实佢带嚟咗一定嘅混乱啊。嗯，即系佢净系破坏咗呢个城邦嘅秩序啦，某程度。嗯，但佢冇建立翻啲嘢，可能。嗯，即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唔系啦。咁其实我自己都唔系完全觉得苏格拉底抵死嘅。嗯，咁但系即系我想提出 一啲。你觉得你就认啦，唔使扮系哲学人。我知道你都系想 政治正确， 系啊，你都系嗰啲权威啊，嗰啲打压嗰啲嚟嘅，我估系咧。咁所以我谂而家牵涉到一个问题系啲咩呢？就系，是，究竟呢种哲学反省、哲学思辨，对于个社会嚟讲系一件好事定一件坏事咧？嗯，站在蘇格拉底的角度，其實都自辯，我們之後會說的，他覺得自己是推動雅典的進步的。但對於雅典人來說，或者得罪的人來說，又覺得其實是破壞了我們整個社群。那究竟這個社會需不需要自我思辨呢？那我們下一節會繼續討論這個問題。第三節我哋繼續傾蘇格拉底，咁上一節就討論到究竟呢種批判思考或者哲學反省對個社會係好定壞，咁我知阿鳳應該有啲回應或者有啲諗法， 咁我就咁我就想回應一下阿全啱啱個 point 嘅，咁阿全個 point 係咩？就係，是，佢覺得個審判或者啲人告佢咧，唔係完全唔合理嘅，個合理位喺邊？就係，是，你係咁為人討論討論啲咩，就係，是，一啲固有或者傳統嘅對於世界係對於世界嘅睇法或者價值觀咁樣啦，咁就會打亂咗個社會嘅穩定嘅。咁因為例如你一直都 hold 住呢個價值觀，咁你生活好地地咁樣，你要反翻曬我啲所有嘅價值觀，咁你會搞到個人好亂噶嘛？咁 成個社群 或者社群好亂咁樣啦。咁但係我就覺得咁如果因為啲價值，我哋固有嘅價值觀或者傳統嘅嘢唔係全部都啱曬噶嘛，咁，既然唔係全部都啱曬，咁你作為一個有思考能力嘅人，咁你都有呢，這、一個資格或者係 責任 咯，去批評佢哋噶嘛。咁，所以佢如果你係咁樣講佢，我又覺得蘇格拉底會合理啲。 咁，蘇格拉底自己點樣理解自己喺雅典嘅地位？ 係啊，咁蘇格拉底好搞笑嘅，佢就喺 Apology 入邊咧，點樣理解自己喺雅典城邦個地位呢？就係，佢比喻自己係一個牛芒嘅。咁 咩牛芒嚟嘅？即係芒果嚟。 牛芒就 類似金毛咁大隻嗰啲。 牛芒大隻嘅芒， 好似龍眼咁。係 咁點解佢會咁樣比喻自己呢？就係，是，因為佢話雅典城邦咧，其實就係一個好大匹嘅馬嚟嘅。咁佢就行得好慢嘅。咁牛芒係啲乜嘢呢？就係，是，專門去針嗰啲動物嘅，咁就吉下佢，等佢行快啲咁樣。咁，所以係寓意咗啲乜嘢呢？就係，是，佢覺得自己咧係推動緊城邦嘅發展嘅，就係，是，你唔好死咕咕咁樣停留喺一啲固有又未必啱嘅概念，即係唔係話傳統嘅概念一定唔啱，但我哋可以審視一下究竟佢合理，或者唔合理嘅位喺邊，咁你個人成，個城邦先有進步。 即係好似嗰啲你夏天最驚嗰啲生物就係蚊啦，你半夜諗住有覺好瞓，一隻蚊就已經喺度嗡嗡嗡嘅唐僧嗰啲咁咧。咁啊，即所以對蘇拉蒂講，雅典當時其實由於佢哋對自己即係根據嚟生活嘅嗰種成個價值觀咧，其實係唔清楚嘅，究竟係啲乜嘢？所以其實就好似一個沉睡嘅一隻馬咁啊。所以佢嘅嗰個作用，除咗你話驅動佢行快啲，其實最主要就係騷擾住佢。呢，這個騷擾當然從只馬嘅角度嚟講係好煩噶嘛， 但係搞到想殺死啲乜， 搞到想整死佢啦。但係佢個目的係要令佢保持一種清醒嘅狀態，其實叫醒佢， 警覺性，叫醒佢，係 alert 咁樣。咁我都有少少補充，因為阿鳳頭先提到，其實反省最重要嘅目的係審視啲嘢合唔合理，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個批評咧係有啲似坊間對於可能批判思考啊、通識科嘅批評，就係，即反省就一定係批判，批唔係即批判 係 一定係批評。即我想講批判同批評好多時係未必一樣嘅。即其實佢批判嘅目的係啲嘢合唔合理，所以其實批評咧係一個結論嚟嘅。即可能蘇格拉底有機會進行呢種批判思考之後，發現其實傳統某啲價值觀都可以保留，所以其實第一點就係我想講批判或者反省唔一定會導致啲傳統消失咯。有啲批判結果可以發現，唔係傳統有理由喎。而歷史上我哋都見到好多好具反省力或者批判力嘅哲學家係會強調傳統係重要啦。即最簡單嚟孔子咁，我覺得係一個例子啦。咁呢個係第一點啦。 第二點就是究竟呢種批判會不會對甚至對於個保存個傳統更加有幫助？因為其實蘇格拉底自己覺得自己信神嘅，其實即係佢另一個罪名係唔信神嘛。其實佢係信神嘅，但係佢你諗下佢信神得嚟咧係好 reflective 你諗下佢收到個神谕之後咧，話佢雅典最聰明嘅人，佢覺得係啱嘅，係真嘅，所以佢信神。但係佢又唔想冇理由咁樣信， 盲目咁樣直信就 算。盲目咁樣信，佢就其實佢都收到個神谕，佢就測試一下，佢想檢驗一下。即係其實如果佢唔信，佢咪唔聽咯。即係好似啲人成日話我咩星座，跟住我係點點點，我咪唔聽咯。但佢 你條胎係咪因為今日睇完先打今日嘅咁靚仔突然間以為運程話你要咁樣 咁可以唔聽㗎嘛，但佢又唔係唔聽喎，所以佢信嘅，但佢信得嚟呢又唔係麻木嘅，佢返去檢驗個神語究竟啱唔啱，所以其實我想講嘅就係呢種反省批判嘅態度有陣時先係最能夠信嗰啲傳統嘅價值嘅一個根據，即係令我諗返起例如有啲作家會覺得最懷疑上帝存在嘅人，能夠 offer 到個最堅固嘅基礎俾上帝存在嘅人咧，先係真正最有信仰嘅人。咁所以呢個講法，我覺得有啲似而家我哋討論緊嘅，就係蘇格拉底究竟係咪會令到個傳統崩壞？我第兩個 point 嘅啫，一個就係佢唔會嘅，未必，佢真係合唔合理。第二，反而呢種批判嘅態度更加鞏固到嗰啲價值咯。 即係我補充少少啦，即係成日我哋會聽到就係點樣為之最尊敬你老師，就係、是、超越你老師啊嘛。 就是、即係我俾最 唔係個個老師都咁 理想嘅老師， 冇咁大聲。 我想嘅老師係咁啊。 即係點咩叫超越你老師？就係、是、你批判地繼承佢嘅嘢，然後再有發揮啊嘛。 即係最批判佢就最尊敬佢。 係啦，即係就承繼翻你個點。點解你會話鞏固到嗰啲傳統價值咧？即係批判思考，就因為我哋思考過，我哋發現呢、這個。傳統原來真係有理由跟隨，咁同你之前盲目跟隨唔同喎。盲目就係可冇喎，大家都係咁講，咁咪信咯。但係依家你有理由，人哋質疑你嘅時候，你經得起考驗啊！ 你會 defend 添啊， 係啊，同埋你個信念更加堅固咯。就因為我知道，哇，真係值得跟嘅呢、這個，同你以前即係柴娃娃個個都話跟去跟唔同咯。所以你會見到，即係反而批判思考有時能夠鞏固翻我哋相信嘅價值，我哋相信嘅理念咯。 所以令我諗翻起咧，其實因為依個牽涉到一啲哲學家嘅特質或者哲學人嘅一啲態度，即係其實我哋好多時在學術界、哲學界有些偉大的哲學家，咩冥壽啊、壽神，會開一個研討會討論他的，就是要表達我們對他的尊重。但我們表達對他的尊重， 全部都是指出他的錯誤， 係咁踩佢嘅。咁呢個係最理想的狀態，即係所以係最。俾最大的尊重就是批評佢，所以俾最大尊重的傳統反而是批評佢，睇下佢合唔合理咯。 所以我嗰、那個即係批判嗰、那個區分好好就係，即係我哋成日強調批判唔係話要係唔係都負面地去否定任何嘢嘛，咁係好唔批判噶嘛其實。 係啦， 即係所謂唔批判嘅意思唔係淨係盲目地接受一啲嘢，你盲目地拒斥一啲嘢都係。 都係有。 所以最緊要係，所以嗰個批判真正意思係要全面地考慮所有可能嘅正反嘅理由啦，即係唔係嗰啲各三十嗰啲啦，即係平時上堂教你嗰啲，而係真係考慮全面。人哋考慮各種相關嘅因素、各種支持同反對嘅理由，然後作出一個判斷，咁先叫有批判性嘅。 但我又想試下再提翻另外一啲反對嘅理由，即係我哋都見到批判係好嘢啦，即係可以幫我哋檢驗翻我哋嘅信念啦。但你諗下，如果成個社會嘅人都係咁樣嘅時候，咁點算呢？即係因為蘇格拉底依家個罪名就係俾人檢控佢話去影響埋其他僆仔啊嘛，個個都係咁樣批判啊嘛。但係我哋總要，即係我嘅意思係總要有啲人需要唔係淨係做檢驗呢個工作嘅，唔係淨係做牛芒嘅，有啲人真係要去行嘅，有啲人真係需要去建設嘅，而就係少咗呢啲嘢啊。而蘇格拉底佢就係、是，即係你諗下，成個社會都係哲學家咧，係唔得嘅，因為我哋嘅價值啊，我哋嘅信念啊，總係需要人去建立或者去。 好嘔心啊！你啲講法， 即係咧， 有啲人硬係成世都要做奴隸， 即係你唔好諗嘢啦，你繼續耕田，繼續咩？即係哲學家就我做，你哋唔好做啦，係啦，即 係你哋唔得嘅，你哋 即係好核突啊！呢啲諗法，我覺得阿全唔得啊。 唔係，我估 係術業有專攻，大家有唔同嘅專職。 但係你諗下蘇格拉底，正正就係話人嘅術嘅業就 人人都 係 哲學家嘛， 人人都可即係哲學家係成世。24小時或者一個事業 就得唔係咁講喎，有限下嘅人先可以做哲學家 喎。唔係，咁我就想回應翻嘅，我就覺得阿全撈亂咗一啲嘢嘅， 即係喺咁多佢撈亂嘅嘢裏面，其中一樣係 撈亂咗。咁係咩呢？就係、是、因為你呢個嘅講法咧，好似講到批判咧，就係、是、一定要批判啲大嘅嘢嘅，即係例如我要批判咩係美德、咩係公義呢啲好大嘅嘢啦。咁但係我就唔咁樣認為嘅，即係例如。 例如我作為一個農民咁樣啦，耕田，咁我都可以有批判精神噶嘛。咁例如我以前 怎樣、啊、 我阿爸阿媽 檢驗下啲豆啊。 是啊， 我真的要 的真的要的。那我爸妈呢个种嘢的方式呢就不拉是这样的 ,A 这种种植方式。那我都可以批判一下这一种种植的方式啱不啱、嗯、我可不可以用一些新的方式或者接界那些方式种一些新的品种出来、嗯、即这个都是需要一种。 这些小限量的批判思考都是要的。 即所以那个批判的精神一定是一个公共层面的。可以在我们即係去到個人層面，咁都係有意義的。 或者咁樣分都，即係可能其中另一樣混淆嘅，即係呢個公共思想未必係咁樣分，而係一個可能係比較上，即係特別係哲學家思想，即係當然反省可以好多唔同嘅對象啦，而係咪反省一啲方法有冇效，嗰、這個都係一個反省嘅一個可能嘅目的。但係我估蘇拉咧強調嗰種哲學式嘅反省啦，即係佢哲學家第一同我哋而家諗法唔同，唔係讀哲學係由攞 PhD 教書嗰啲人。嗯是一般愛智慧的人啫。 哦，好啦，咁即係有啲讀 PhD 就 都未必係噶， 係啊，係 啊。例如啊， 好啊，即係啦。另外就係嗰個反省之所以重要，就係譬如當然耕田係需要有人耕，如果唔係冇嘢食啦。但係問題係你耕嚟做乜咧？即係為咗咩而養活一個人咧？佢嘅生命用嚟做咩？咁好多時其實最重要嘅係嗰個目的同埋方向啦。咁所以當蘇拉底去問嘅嗰啲問題嘅時候，佢集中問嘅都係嗰啲美德嘅問題，其實係同人最終應該成為一種點嘅人啦，過一種點嘅生活啦，一個社會點樣先能夠做到佢應該做嘅工作嗰啲有關。所以個方向有某種好基本嘅重要性啦。所以佢嗰個所謂對社會造成擾亂翻返嗰個問題，如果你批評佢。就是因為如果我哋有一套價值觀，大家跟開，咁當然已經可以有一套共同生活嘅方式。問題係，如果嗰套共同嘅生活方式係唔好嘅，即係對人本身係唔好嘅，咁就有問題啊嘛。即使你好穩定、好繁榮咁生活，唔代表人人都得到佢應該過嘅嗰種幸福理想嘅生活。所以呢度首先就要搞清楚，我哋用咁多資源去起咁多嘢，嗰啲係咪無謂嘢咧？咁樣，我哋生產啲嘢出嚟先可以生活，但係。你維持生命的目的是什麼呢？咁所以不搞清楚呢樣嘢其實就好麻煩。 所以我 Roger 同阿鳳嘅有啲分別就係阿鳳都嘗試話農民咧，即係反對阿全，農民都需要即係或者 都需要批判嘅，就係 阿鳳話係批判啲方法咁樣 ，Roger 就補充就係其實都唔係咁嘅，佢真正要批判嘅唔係佢點樣耕田，而係究竟耕田有咩意義，對佢人生有咩用，佢喺個社會入邊嘅一個地位，所以就反對阿全覺得。有啲人咧就需要批判，有啲人咧就啲世唔使批判。你係咪咁諗咧？ 唔係咁諗。 或者我再承接講多啲 Roger 個 point 嗰個效果咧，就係都唔會，因為咧 Roger 個 point 就係我 even 作為一個農民，咁我有個批判態度就諗到，咁我就可以諗下我嘅人生意義係啲咩？咁呢個都係一個反思嘅一個 都需要 表現，係都需要。咁可能佢得出嚟嘅結果就係佢反思完一輪之後咧，發現其實呢個社會咧係要唔同角色嘅人嘅，有啲人要做農民，有啲人要做政治家，有啲人要做老師咁樣嘅。咁佢反思曬成個過程之後，佢得出呢個結果咧，如果佢係一個理性嘅人，咁樣當佢好理性啦，咁佢都知道需要農民嘅呢個角色，咁佢都會安於翻呢個角色咯。咁但係同佢以前咧就冇反思過，究竟佢要唔要做呢個角色咧，就係一個唔同嘅。嘅程度嘅， 同埋你都要諗下種咩噶嘛？作為一個農夫，即係種大麻好啊，定榴蓮好啊？點樣種咩先對人最有用咧？咁樣最有意義咧？ 幫嘅維，所以有少少呼應翻我頭先第二個 point 嘅，即係我話呢種反省批判嘅態度，反而有機會會更加和諧，或者更加令到個社群嘅延續更加 solid 啊！因為諗下，如果個農民本來係冇阿爸叫我，咁我咪繼續耕咯。咁其實佢可能有朝一日就隨便無端端有人叫佢做第二樣嘢，佢就做咗第二樣嘢。但如果佢係一種批判態度嘅，知道揾到個理由點解自己要做一個農夫，點解要耕田嘅話咧，咁佢就更加可以 fit 到嗰個社會俾佢嘅角色，咁就更加和諧。咁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蘇格拉底。最後一節哲學有計傾，咁頭先我哋就圍攻咗阿全一陣啦，咁佢好唔開心嘅，我又唔俾佢講，唉，我俾你講啦。 我而家諗住做翻個好人，我幫翻蘇格拉底辯護，OK？ 迷途知返啊， 係迷途知返。即係其實我哋一開始咧，咪講到好似話佢犧牲咗城邦嘅安定，跟住然後換嚟某種進步啦，或者批判啦。即係但我哋其實可以再即係後切啲咁問啊。 其實點解穩定呢種價值係比起例如批判更加重要？即係呢個本身都需要批判咯。 嗯， 即係呢個本身都要思考咯。你唔經過思考，你咪係冇可能去得出一個答案。 甚至調翻轉講，我哋咪喺度批判思考緊，批判思考究竟有冇用咯？即係你都係要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都係要用批判思考， 即係最後一日都係要用嘅。 係啊，你無可避免，所以你會見到。你要答呢個問題，你咪去諗、嗯，你咪去思考咯。所以你點樣都會進入咗呢個思考嘅過程、嗯。所以你會見到，即蘇格拉底嗰個提出呢個批判思考重要性嗰個位喺邊度？咁同埋我哋啱啱咪提咗啲咧，就係、是、其實批判思考唔止對成個城邦啦，甚至乎城邦每一個人啊、嗯，自己點樣追求一個美好嘅生活都重要嘅，似乎 係。因為其中有一度講到呢、那個 apology 裏邊都係。就是有人問佢，誒、哎、佢自己講翻自己好似自嘲咁啦，誒、哎、你為乜咧搞咁多呢啲嘢，搞到自己咧又窮咁樣啊？跟住甚至而家搞到咧惹禍上身，又有官非，仲可能有殺身之禍，為乜咧？即係好似係，即使佢我哋當接受佢嘅講法，就係、是、佢做嘅嘢都係為咗城邦着想咁樣啊。雖然人哋告佢荼毒青少年啊，即係好嚴重啊嘛，因為青少年就係社會未來的棟梁。你由個根源開始啊，就遷滅呢個雅典城邦咁樣，梗係好大罪啦。我當你其實唔係啦，即係佢係幫緊個城邦嘅咁樣。但係其實好似都即係犧牲咁多個人嘅利益，值得嗎咁樣係嘛？ 係咯，你讀哲學讀到咁窮，值得咩咁樣？為咩咁樣？ 即係贏咗頭家，輸咗自己， 好似犧牲個人幸福啊嚟成就社會咁，好似個人社會一個咁嘅對立咁啊，係就。 嗯。咁但係蘇格拉底自己又點樣諗咧？即係佢點樣回應呢個個人幸福同埋呢種哲學反省嘅關係？佢好似都應該有啲諗法㗎， 有啲名言添嘛。 佢有句就最出名啦，對 unexamined life 錯亂無限美啊， 同孔子一齊講嘅， 孔子 就係、是、即係中文就係未經檢視或者反省嘅人生係唔值得活嘅。對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唔係香港跟到咗呢句，就係、是、未經考試嘅人生咧，真係唔值得活。我哋考好多試，我哋成日有 examination 即係點解我哋嘅人生需要考試咧？需要檢驗咧？而即係呢個似乎就係蘇格拉底。帶俾我哋嘅一個問題，或者佢梗係覺得需要啦，但係咁點解咧？你哋點睇咧？ 我就覺得佢講呢個嘅時候咧，雖然有啲心靈雞湯，其實就係叫你做翻自己嘅主人。咁係咩意思咧？就係、是、你如果你唔檢，即、就、係、是、你唔審視下你自己固有嘅一啲觀念或者價值觀，咁其實咧你係活緊一個叫做他者嘅價值觀啊！你係跟住啲。其他人講乜你就做乜， 社會俾你 係啊，所以嗰個人生其實唔係你嘅，因為嗰啲嘢都唔係你噶嘛。咁、但係概念就價值觀呢啲好得意，好得意嘅就係、是、如果你諗清楚你想要做邊一種人，或者你諗清楚嗰啲價值觀啱唔啱你咧，咁嗰套價值觀咧先係屬於你自己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你先至係活緊你自己嘅人生，而唔係俾其他人拖住走咯。 即係甚至就算嗰套價值觀係人哋俾你嘅，但你自己檢驗過，你覺得值得跟，有理由去跟，呢個係我想要嘅人生，呢、這個都係你嘅人生咯。因為起碼你自己俾咗一個理由自己啊，然後話俾自己知點解我要咁過。 所以佢話，如果你未經檢驗嘅人生咧，係不值得活，就係、是、因為嗰個都唔係你嘅人生，你活佢嘅人生做咩？ 所以係一個對自主性或者人作為自己主人嘅一個重視。 咁我其中一個解釋， 引申少少，我覺得因為頭先一開始我哋提過蘇格拉底冇寫書噶嘛。所有都係人哋記載啊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有少少呼應嘅，因為其實點解佢冇寫書有啲解釋，就係因為佢覺得追求真理或者追求知識唔可以係單向嘅咯，唔可以好似香港而家咁樣教書咁樣咯，所以佢覺得讀書咧係冇咁重要，因為書本係死嘅，即係啲字寫低曬嘅啦嘛，嗰個作者又改唔到，我又冇得同本書對話，冇得傾偈，所以覺得追求知識同埋追求真理係一定係主動地同人。討論同你 engage 咁樣 dialogue 咁樣，所以好出名，即係 Socrative method 就係一種 dialogue 嘅過程，所以其實都係重視人嘅嗰個主動性、自主性。所以點解我哋要傾偈而唔係教書咧？都係上承呢個蘇格拉底嘅一種精神， 同埋就 係傾偈係最重要嘅。 同埋頭先提到嗰個就係你要諗清楚你而家根據啲咩價值觀嚟生活，咁呢個係將佢作為一個對象嘛。但係你思考呢個活動本身，其實對人嚟講，我哋如果要話。對人嚟講，要嗰種幸福嘅生活係咩？即係一種理想嘅生活，就係、是、某程度上你應該將人最獨特嘅嗰啲有價值嘅方面咧，而就發揮出嚟、培養出嚟。咁人同其他即係一般嘅理解都係咁啦。人同其他生物最大嘅分別就係會思考， 會懂得反省咁樣。 所以調翻轉講，唔識思考嘅 嗰啲就差啲。 佢哋唔係人嚟。 係啦，一般生物唔識思考，我哋唔會怪隻狗，我哋唔識計數。一個人唔思考，我哋就話你禽獸都不如啦，真係。 諗多啲嘢啦，大家睇多啲午夜廣場。 係呢個好重要，所以即係心靈啊嘅。 係令到大家變成一個人啊， 令到大家變成一個人。 唔好做禽獸。 呢個思考嘅活動本身都係瞓，而且你通常人係咁樣，你越諗得多，當然你正確地思考啦，你會諗得多，越磨練得多，就好似啲技術咁，你就會思考得越純熟。咁你作為人嗰個特性又會越表現到出嚟。即係孤物論，你諗嘅內容係咩先啦？先撇開呢個嚟講，呢個思考本身都會豐富咗你的人生嘅。其實， 所以我著嘅意思係，我哋一般覺得一個好嘅人生係應該發揮人嘅一啲特質或者一啲功能，同其他嘢唔同嘅，或者其他嘢冇嘅東西，而呢個就是理性思考。 我估少少蘇格拉底會有個諗法，因為佢哋嗰陣時嘅人都會咁樣諗，好簡單，即係人係會分做兩個部分咁樣啊，有佢嘅靈魂，有佢嘅肉體。咁、 okay. 好多時人有兩個部分之餘，其實唔係淨係得兩樣嘢，而係有一個係重要啲嘅。對人嚟，即係對蘇格拉嚟講，人咧最重要的部分係靈魂。所以當我哋話啊，你要做一啲要過幸福嘅生活，要過得好啊，所謂。所以成個 approach 好得意一樣嘢就係佢講緊有一般人對於咩叫好。咩叫理想嘅人生、理想嘅社會一種睇法，但係佢同佢哋拗，當佢去辯護所謂，其實佢個辯護當然都係辯護啦。佢唔承認佢荼毒青少年，即係佢唔承認佢危害社會、危害青少年，佢係做緊啲好事。但係個重點唔係一般嘅嗰個自辯要做嘅嘢，就係、是、令自己甩身。因為如果要咁嘅時候，策略上喺一個頭先我哋講佢嗰個民主嘅制度，係應該盡量得到人哋嘅同情啊嘛。重點唔係你講嘅有冇道理或者啱唔啱。重點係甩身，係要得到人哋支持你，所以佢都有提，而且佢仲要提出嚟喎。佢話：嗱，我照計，如果我想甩身咧，我就帶埋啲老婆仔咧嚟啦，就阿爸你唔好死啊，你哋放過佢啦， 應該咁啊。 但係佢冇咁 講啊，但係 佢一開始就點啊，叫大家嗱唔好感情用事，即係你聽落去呢啲説話唔單止冇幫助，仲有害啦。即係你知投票嘅嘢係咪？通常會入得嚟聽嘅，一係支持你，一係反對你。嗰啲人唔會因為你講啲乜有咩改變噶嘛？遊離票好緊要啦。但係佢做嘅嘢就將嗰啲本來都可能唔一定想佢死，或者唔一定覺得佢有罪嘅人，都令到佢哋投反對， 係 啊，踢走埋啲票噶嘛。所以其實好不智嘅，所以佢真係好蠢嘅咁樣。從呢個角度，但係其實喺嗰度佢好重要帶出一點就係咩叫做真正嘅利益咧？即係對人嚟講，我哋話你唔好咁自私咧，就係顧住啲利益，其實都未必有問題嘅。問題係你知唔知真正嘅利益係乜？所以到咧，作為一個人嘅利益唔係在於一般人諗嘅，着重喺個身體方面嘅財富啊等等嗰啲嘢，而係靈魂嗰邊係啊。咁當你着重靈魂嘅時候，你要思考，要搞清楚，譬如嗰啲所謂美德嘅定義，呢個係你令到自己過到一種道德嘅生活嘅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啦。而道德嘅生活就係代表靈魂係一個健康嘅狀態，個靈魂健康就代表人健康，靈魂係一種理想嘅情況，就係人過緊一種理想嘅生活，所以呢個就係人嘅幸福。所以佢好得意啊嘛，佢有個講法裏面就話，其實雖然而家你判咗死刑啦，後來佢知道死刑啦，但係冇人害到我嘅，其實，因為好人係唔能夠被傷害嘅。 一句另一句名言 ，Good man cannot be harmed 咁樣，即係一個好嘅人係唔會傷害到，因為我哋一般以為傷害到就係、是。插佢一刀或者打佢一身， 攞你命咧最緊要 咁啊！或者罰佢錢趕走佢，但呢啲全部都係肉體上面嘅。但係真正人嘅價值唔係建於呢啲東西， 所以就差唔多 係啦。 即係所以嗰陣時嘅睇法就係、是，如果你想要活一個幸福嘅人生咧，其實你注重點咧就唔係你身體上或者物質性嘅嗰啲滿足，而係你要 cultivate 你嘅 soul 啦。佢係用呢、這個 即係理性思考嘅能力 或者培養德性啦，咁講。 所以你只係喺一個社會裏面過到一種平穩安定、好繁榮，甚至嗱窮嘅梗係再慘啲啦。但係你只係好有錢，都只不過係一隻即係一個冇錢嘅人喺一個唔道德嘅社會，同有錢人嘅分別就係一隻好食唔飽、好慘嘅狗同埋食得飽嘅狗嘅分別。但呢個唔係人類社會，所以對佢嚟講最理想一定要係即係佢。所以點解話冇人可以傷害一個好人呢？只有唔係冇人可以傷害一個好人，係其他人唔可以傷害一個好人。因為好唔好係即係你理唔理想過唔過到咗幸福嘅生活係睇你靈魂。其他人傷害唔到你靈魂，只有你自己透過做一啲唔道德嘅嘢，你就傷害緊自己。 或者放棄你， 放棄你自己，繼續理性思考，追求一個道德嘅人生。 其實呢個都呼應咗點解佢揀懲罰嗰陣時，佢寧願死，佢都唔揀逃亡啊，或者做啲其他佢覺得屈辱嘅事咯。就係、是、因為佢覺得你死 你傷害唔到我，即係你好似傷害咗個身體啦，個身體唔喺度，但係你傷害唔到靈魂，即係我就算死咗，我都依然係一個有美德嘅人，係一個正直嘅人。咁所以佢先會話你係冇人可以傷害到一個正義嘅人咁。 所以其實佢成篇嘢或者之後表現到都係唔怕死啦。因為即係對話錄入面之後 ，Apology 仲有幾篇就討論佢走唔走佬啊，你怕唔怕死啊？佢都係一路堅持係唔怕死，所以佢對死亡嘅嗰個唔畏懼都係好令人印象深刻嘅。 同埋你會即係我哋有時咪會話咧，例如文學人有某種特質，哲學人有某種特質，你會見到即係蘇格拉底幾體現到某一種特質，就係 你吐乾定咩而家？ 好理性啦。 跟住又 好有風骨啦，好有風骨啦，好堅持自己嘅信念啦。同埋我想再補充多點咧，就係例如點解未經反省嘅人生唔值得活呢？我覺得因為反省呢樣活動本身有價值啊，即係呢樣活動本身值得追求。而當你去反省，例如你真係推進到個思考，例如我哋真係可以討論到公義大概係啲咩咧？其實呢個唔只係你僅僅一個人嘅進步。其實講緊可能係你成個人類文明嘅進步， 貼近咗真理嘅。 我哋不斷咁追逼住真理，慢慢貼近緊真理。所以呢樣嘢其實呢個係一個財富，而呢個財富唔係淨係我一個人擁有嘅。呢樣嘢可以 share 俾大家，然後你去繼承我，我哋再討論落去。所以你會見到就係其實成個哲學史脈不斷推進，可能嚟關於蘇格拉底嘅想法等等等等。 所以蘇格拉底嗰度佢其實開頭我哋話之所以俾人告係因為佢好煩啊嘛，係咪？就係因為佢想搞清楚個神語點解話佢係最有智慧，但係佢發現咗。自己是無知之知啫，喂，照佢咁就完噶啦。但係個問題，佢仲繼續不斷同人追問，就係、是、佢覺得其實呢、這個佢唔單止搞清咗神嘅意思，其實佢明白到自己有一個任務，就是、神俾佢就要警醒所有人，所以佢繼續做，即使明知可能會有咁惡劣嘅後果啦。對， 所以佢放棄咁樣做，反而係顯示佢唔信神， 係啦，反而就唔道德，反而係 要自辯，繼續要做佢應該做嘅理性思考，佢先可以繼續信神咯。其實即係咁樣先係神俾佢嘅任務咯，係、 同埋咁樣先體現到佢真係一個哲學家咯、真係愛智慧咯。 佢愛智慧，愛到佢討論如果死咗又死，佢唔知嘅。死咗如果有死後世界，佢可以落到唔知邊個世界，揾到河馬，揾到嗰啲特洛伊嘅戰士，同佢繼續討論。咁所以思考係好重要。 即係死都唔得掂啊！嗰啲人， 我 俾佢反翻上嚟， 繼續哲學有偈傾，繼續一齊思考。Thank you.